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 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周六，是我们房产法律咨询的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律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的律师李松律师啊。那么李律师呢在2008年创立了李松房地产的律师团队，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而且呢是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律师团队。那么今天的李律师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那么如果大家呢关于房地产方面，或者说您自己家里房子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号，然后呢咱们就可以开始交流了啊。那么说到中国的房地产的这个改革和变化啊，其实满打满算呢也不过20-30年。我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可能开始呢这个改革和变化哈，至今走过来呢也就是不到30年的时间。 不到30年的时间。 所以呢这个中国房地产的这个变化虽然说走得也不早哈，而且呢走得呢但是非常快。不到30年的时间哈，跟国外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房地产相比的话，那现在我们目前的状况真的是不相上下了。但是呢由于咱们国情啊不同，所以呢就是不管你怎么变化吧，咱们特殊的这种啊国情的情况下呢，我们对于房子的这个性质的认定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今天的咱们说的这个公房啊，关于公房买卖的这个事儿，我记着原来呢咱们都是住这个单位的一些宿舍啊，后来呢这个房屋改革以后呢，有些这个宿舍就原来是公房嘛，然后就私有化了，你可以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当然可能啊它在钱上面这个房子的价钱方面呢有很多的算法，那么其中呢要算你的工龄。 是因为这个呢这种公房的出售呢它实际上带有福利性质，它要考虑到职工的这个工作年限。 对， 你比如说我工作了30年，我可以折30年的工龄。这三十年的工龄呢可以给你折抵一部分的 购房款。 没错， 哎， 当然年轻的人呢可能不知道这段历史啊，反正我是赶上了。 你赶上 了。我就当时呢这个分我这个房子呢我还交了有大概，哎，别说这钱数了，一说钱数我们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觉得啊，你们这么点钱你能买一套房， 那时候那点钱可不少。 可不少。 可不少。 那时候可不少、啊。 那时候都很多家庭都买不起。嗯、 是的是的。 你最早的时候九几年那时候标准价一套房子在2-3万块钱就 是 两三万块钱在90年代出去很多家庭都是拿不出来的。嗯、 甚至呢再把这个双方的工龄比如说夫妻双方的工龄一算的话呢真是交不了多少钱哈、啊、有的才交什么1-2万块钱什么的。 对 对对、啊。所以这套房子。 80年代还有外援户之说呢，所以90年代出去拿个2-3万块钱买一套房子，很多家庭是拿不出来的。 是的，是的， 不像现在。 嗯、是，所以呢，像这类房子就是购买公房啊，最后成为了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私房的 私房 哈，就是自己私房。 嗯、 但是像这类房子，如果买卖的话，或者说家里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呢？确实也是会成为一个矛盾的焦点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这类房子啊，就是说购买公房折算的。工龄算作遗产吗？啊，这可能刚一说大家有点糊里糊涂，但一讲的话呢，可能有一些上点岁数人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很多人都遇到过这个问题， 是的， 特别是岁数比较大的一些人， 是 吧？他们买房子的时候都遇到工龄的问题。 是， 哎，如果家庭没有变故还好，如果有变故，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案例，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 对， 买的公房，就买的时候老伴已经去世了， 嗯， 但是他呢又再婚了， 嗯， 这种情况下用了已故配偶的工龄买的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算谁的？ 对，他的后老伴儿 有没有原来已故的老伴儿的这个份额？ 是 还是和他没有关系？就是现在和已经结婚的老伴儿、 嗯、 他们俩的夫妻共同财产， 是 这里边就牵扯到很多的法律问题。 嗯 嗯, 嗯， 来，咱们先把这个例子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是这样的，1992年的时候呢，吴淑珍呢与前解放呢再婚，那么婚后呢住在前解放承租的单位的305号的这个公房内。那么在1997年的时候呢，单位就房改了啊， 嗯、 那么总房款呢是50000元啊，那、 嗯、 确实那个时候啊， 嗯、 50000元、 嗯， 那么折算了前解放已经死亡配偶张丹的30年的工龄，这样呢就优惠了10000块钱。 嗯， 那前解放的实际只是支付了40000块啊。 嗯， 那么房子登记在前解放的名下。2014年的时候呢，前解放就病重了，自己呢写了一个遗嘱，写明呢305号的这个房由吴淑珍和他自己的亲儿子钱小军各自继承50%。 嗯， 那么2005年的时候呢，这个前解放去世了，钱小军呢就主张说305号的这个房啊由父亲购买，而且折算了自己亲生母亲的工龄。 嗯， 那么房子呢属于自己，与吴淑珍没有关系，就是跟他这个后老伴儿、啊、后妈没有关系。要求呢吴淑珍就搬出去。那么吴淑珍呢非常的生气，找出了遗嘱，但是钱小军的主张啊，说这个写遗嘱的时候呢，他的爸爸钱解放已经生病住院，意识有些糊涂，没有独立处分财产的意识，所以这个遗嘱呢是无效的。 嗯， 那面对钱小军的这个言论啊，那吴淑珍不知道如何是好。 嗯， 那关于这样的情况，您给大家先梳理一下吧。 好了， 嗯， 我先把这个案例啊简单的说一下。 嗯， 就是这个钱解放啊，他呢与吴淑珍都属于再婚。 对、 啊、再婚。那么再婚以后呢，过了几年呢，他正好有一套承租的公房就买下来了。 嗯， 买的时候呢，他用的这个工龄呢是用的已故的配偶啊，已故的配偶张丹的这个工龄， 嗯， 折算了10000块钱， 嗯， 总房价款是50000，折了已故配偶的工龄能折10000块钱，实际是支付了40000块钱。后来呢，这个钱点放呢，那么就立了一个遗嘱，说这个房子呢他认为是自己单独所有，就由后老伴和儿子一人一半平、 嗯、 哎，不要平等是吧，不偏不向，一人一半。但是他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个儿子啊钱小军就认为啊，这房子买的时候呢，一用了他生母的工龄， 对， 他就买；第二，这是父亲这个生前承租的公房， 嗯， 虽然是婚后不买，因为是父亲生前承租的公房，他认为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又用了母亲的工龄来购买，他认为呢，这个房子呢应该是生母和他爸爸的， 嗯，跟后妈没关系， 没关系， 嗯， 后老伴呢现在呢就非常的疑惑，就不知道钱小军说的对不对，但是觉得呢自己挺委屈， 对、嗯， 也和这个钱解放生活了那么多年， 嗯、 现在继子呢要让他扫地出门， 嗯， 他也想不开， 对， 就问问这个房子应该

新成拿50%，我跟你分到60%， 嗯， 是吧？ 对 对, 对， 再协商一下不就得了吗？让他住到百年， 对， 适当的拿出一些份额来多给他，这样他也乐意， 嗯、 你这边也 说一下。不过在说之前呢，我提醒一下啊，因为前些时候呢，这个李松律师呢，和他的团队啊一起撰写了一本叫《房产纠纷处理大全》这本书呢，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现在还非常抢手啊，尤其是在房地产，不管是高峰期还是说什么样的时期啊，这个房地产方面的这个法律问题现在是非常热门，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呢，都是你们平时处理的一些案例的集结，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一些案子，然后把它变成一本书，由咱们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大概里边有50多个案例吧，都是我们自己接触。 比如说这个遇到什么样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对 啊，这个法律上是怎么说的？或者说建议您应该怎么处理？真的是非常非常好。那如果大家呢想需要的话呢，您现在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写一个这个什么？写一个 我要书， 我要书啊， 发给我们，到时候 写一个书或者我要书都可以，留下电话号码和姓名， 到时候咱们和他再联系。 对，到时候我们的这个有关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哈，这个这本书就能够送到您的手边了哈。所以呢，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写上您的意愿，写一个我要书啊，把电话号码写上就可以了。一定要注意啊，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他说朋友借款一直是赖账不还，数额呢比较大，时间呢比较长了，最近呢让他打了一个借条了，想通过呢起诉方式来解决。那请问专家，借款不还啊，起诉状要写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就是说写这样的这个起诉状的话，它的要点内容是什么？在法庭上是否提交借款单就行了，就是那借款条啊就行了。因为呢是朋友，他借款的时候呢没留录音之类的证据，在法庭上他是不是会赖账呢？如果他继续赖账，我该怎么办呢？ 他这样，那个首先他问的几个问题就是一个起诉状应该怎么写。起诉状呢可以到网上看一看，有标准的模板，是吧？你把原告的名字、被告的名称、年龄、住址、联系方式写清楚了，是吧？那么电话一定要留上，这样的法院呢好给对方联系。然后呢实施诉讼请求写清楚，比如说偿还借款，比如说100万，你写清楚了，把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是吧？事实与理由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当时基于什么事儿向你借钱，然后你什么事儿把钱给了他了，然后呢给他要的时候他又不给你，然后你诉至法院，这个大概就那么一个内容。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呢提交的证据材料呢，实际上呢你不光是借条哈，借条是一个方面，当时这个钱你怎么给他的，比如说是转账，你刚才说的数字比较大，我估计不是35000的，是吧？你可能得有转账凭据，那么你得把转账凭据交一下。实践当中呢就是说大家得注意那么一个问题，并不是有借条就一定能打赢官司。上次我们接触了一个案例，他也有欠条，说某某某，比如说欠谁谁谁多少万元啊，欠了50万元，然后呢那个欠款人还签了个名字，都是欠款人自己手写的，拿着欠条到了法院，法院照样驳回原告的诉求。 那为什么呢？ 为啥驳回？就咱说这个证据很充分啊，欠条打得很清楚，欠多少钱也很清楚。 对， 为什么驳回呢？他双方到法庭说的不一致，法院认为这个事实啊，这个欠条的事实啊不对。怎么不对呢？这个原告就说啊，为什么这个对方给我打欠条啊，他借了我50万，借了我50万的款，现在不还了，我有欠条我要。后来法院就查这个事儿，查来查去法院说没有借50万的这个事实。后来发现什么呢？这俩人啊感情上原来有是谈恋爱关系，后来分手以后，这个男的呢就给这个女的打了一个欠条，欠50万。实际上这里边是一个感情债。 没有实质的借。 对，这个女的呢做原告她也不想说那么多，感情债也怕支持不了，就说反正你有欠条吧，说欠我50万，我就是借给你50万。后来法院说你这个事实啊没有借款的事实，即便打了欠条我也不支持你。所以啊，今天咱为什么给大家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打官司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 对， 说我有一个欠条都签了字了，这案子哪个打不赢的？那法院你看你这个事实对不对？ 对，要看你的 事实。没有这个事实，法院说你依据的事实，这个欠条依据的事实不存在，因此驳回原告的诉求。 所以像李律师说的哈，这个证据呢一定要充足 充分，而且你这个事实要对得上。 对， 你要对得上。 另外呢，他也担心说万一在法庭上他还赖账怎么办？ 赖账倒没关系啊， 你这个只要法院判决了，比如说把这个钱判给你了，他要不给你的话，你都可以申请晚钱执行啊。 嗯， 因为在审理当中呢，法院是不管执行的，他只管判案的。 嗯， 也就是这个事儿应不应判决给你这个借款，只是判这个事儿。 嗯， 判了以后，那么在一定的期限内，如果被告不履行，那么你可以申请晚强制执行。 嗯， 那么强制执行呢，那么由法执行厅的法官来帮助你来执行这个款项，但是作为你来说呢，要提供线索。 嗯， 比如说他有房产，比如说他有存款，比如说他有工作单位，你要提供那些执行的线索，好让法院去执行。嗯，并不是说法院判了以后你就全交给法院了，你就啥都不管了，你得提供基本的线索。 对， 提供了线索由法院去执行。 嗯， 是这样。 好，那这位朋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先一步一步来啊，先把这个证据啊各方面的事情都说清楚，来龙去脉先说清楚。 嗯， 最好呢这个等这个法院判完了以后， 嗯， 如果你胜诉以后呢，再这个作为这个上诉方再要什么强制执行，有一个强制执行。 对对对对， 啊，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 即便他赖账的话，强制执行那应该说也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一般都没问题，一般都没问题啊。 好， 但也有执行不了的。 嗯， 看情况。 看情况， 啊，一般没问题。 好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写上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另外呢，刚才这个李松律师呢也提到了，他跟他的团队呢撰写了一本房产纠纷处理，应该就没有什么问题。 对对对， 即便他赖账的话，强制执行那应该说也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 一般都没问题，一般都没问题啊。 好， 但也有执行不了的。 嗯， 看情况， 看情况， 啊，一般没问题。 好了，那如果你有什么法律问题的话呢，依然可以呢通过微信平台写上来，咱们互相交流啊。另外呢，刚才这个李松律师呢也提到了，他跟他的团队呢撰写了一本《房产纠纷处理大全》啊，这本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是房地产方面的一些法律的真实的案例啊集结而成的。所以说对于大家呢提高房产方面的法律知识呢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本书现在还是挺奇缺的啊。那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一定要把您的意愿呢表现出来，您说我要书就可以了。然后呢，通过公众微信平台呢，您发过来，我们呢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络啊。一定要注意，在背后呢，在后面啊，一定要写上您的电话号码， 嗯， 啊，以便于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络啊。如果您要书的话，一定赶快来发微信。好，那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看一看有些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案例啊。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咱们先看第一条，说当事人呢，阻挠房屋评估的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啊？说在一起法定继承纠纷案件当中，遗产涉及呢一处房屋，原被告呢对于遗产分割的争议的非常大，原告呢向法院申请对于涉案房屋的现值进行评估，那么法院呢按照工作程序啊，报高院摇号确定房屋评估的机构以后，依法呢组织评估机构双方当事人到房屋现场呢进行一个实地的勘验工作，在评估现场呢，被告没有按照法官通知的时间到场，那法官呢多次联系被告，那被告呢称不同意对于房屋进行评估，不允许呢工作人员进户进行评估，这属于这种比较阻挠房屋评估的 啊。这种事我也遇到过， 嗯， 啊，就是说比如说遗产继承当中嘛，其中一个子女占着房子呢，他不想分，因为分了以后啊，如果房子判给他，他得给对方钱，他就不想分，不想分怎么呢，他就阻挠这个法院来对这个房子来进行分割。 嗯， 那么对于遗产继承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房子呢，首先要做一个评估，只有确认了它的市场价值，才能根据所得的份额法院来进行判决。 嗯， 那么他阻挠评估实际上是不影响评估的。上次我们接触的案子也是一样，被告占着房子呢，他不让评估，不让评估，他有房产证，那个评估机构就根据他那个房产证的年代啊，大概的坐落的位置啊，他也能评估出市场价格来，所以不影响，就这个评估工作是不影响的。 嗯， 第二个呢，你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 哦， 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在诉讼当中你妨碍民事诉讼， 它 是法院要求法院组织的进行评估，是吧，评估机构来进行这个上面来进行评估了，再看房子你不让看，你不是妨碍民事诉讼吗？ 嗯， 所以妨碍民事诉讼的话，按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对你进行罚款， 嗯， 训诫警告啊，也可以拘留你。 嗯， 所以这种呢大家还是不要做啊，一是你不影响案件的进行，第二那么也会有可能会遭到相应的这种司法的处罚啊。 好，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事儿啊，前些时候呢，可能对一些从一些这个平台啊，大家也看到这则新闻了哈，就是花了钱就不顾卫生吗？说住民宿要履行更积极的责任。说近日的一名在日本开民宿的中国人发文说三名的中国女游客啊，通过呢短租平台入住他家的民宿，离开的时候呢，将大量的垃圾扔在房间。他在微博上发的图片呢显示说，房子的卫生间和地板上是成堆的纸巾，椅子出现在马桶盖上，而且呢这个桌上呢堆放着易拉罐和废弃的纸盒。随后呢双方就退房后，垃圾遗留程度问题各执一词。 我觉得就是还是素质有点低， 素质问题。 哪怕你花钱住人家的这个房间，你也不能给人家糟蹋成这样，是吧？就是你要注意基本的一些素质哈。 要履行自己的这个责任哈。 对。 有的时候虽然说你花了钱了，但是你 基本的卫生你可以让对方去打扫，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给人家弄得乱七八糟，像是吧？你把这个椅子放在马桶上，你这弄得肯定是很乱的啊，就超出了一般的这个应该做到的一个基本的规则。 你不能认为你花了钱我就为所欲为哈，就无所谓啊，到处呢乱来啊。你觉得好像别人他有收拾的义务哈，我就应该怎么怎么样，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其实大家在很多的，比如说有些人在住酒店啊等等，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走了以后那个酒店会非常乱啊，他这个一点儿这个愧疚感都没有，他觉得好像我理所当然 了， 我 花 钱 了，我应该打扫。 其实这真是一个素质问题，我觉得。 一般的卫生是应该由他打扫，但是你要基本的要保持房屋 的 那个整洁。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有的人就是拿皮鞋直接拿着那个被子来擦自己的皮鞋，擦完了以后，然后人家的被子啊弄得黑乎乎的， 没错， 这我觉得这也不像话，是吧？ 对，你说是素质问题，甚至我都觉得属于人品道德问题。 我觉得人品是点， 所以就真的不要这样， 有点素质太低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两栋住宅楼停工两年，那急坏了业主，说100多个家庭从2015年开始呢，相继在岐山县金旭红日小区16、17号楼呢购买了住宅，合同的约定是2016年的6月底以及2016年的12月底交房，但是呢，从2016年9月至今，这两栋的即将竣工的房子，基本的处于停工的状态。此外呢，由于开发商的欠款问题，小区的600多户都拿不到房产证。9月13号，岐山县住建局工作人员称，说开发商负责人近期将来岐山协商处理相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房子哈，我已经住进来了，而且呢，开发商答应呢，两年以后什么时候能够拿到这个房产证哈，但是至今拿不到，或者说已经逾期了拿不到，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怎么办？ 哎，这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呢，作为这个购房者呢，我觉得一个是可以到法院去起诉，是吧？因为在合同当中呢都约定违约金，有的时候这办房产证的违约金呢，它是按日来进行计算的，你可以通过这种按日来给他要违约金，来增加这种对开发商那种压力。你别一次性要，你就按日算，每日比如说按总房产款的5%，是吧？我就按日算，每天500块钱，直至办下房产证为止。按这种诉讼进行呢，来给开发商这个施加压力。 那像有些开发商呢，他根本就在卖房子的时候呢，各种的这种条例啊都没有办下来，最后以至于造成的这个房产证呢办不下来。 这种情况就不好办了。您说这种情况，他手续不全。 这 种情况的话，你打到法院也不行， 也不行， 因为他本身比如说预售证没有，土地还是集体土地呢，还没转出国有土地呢。你这种情况到了法院也不会无法来给他判决。 所以大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弄清楚啊，这个房源大概的情况，甚至有一些什么开发商啊携钱跑路啦，这样的情况都有。 我说的那个呢，诉讼呢，就是他基本的手续都是全的。他总是有些比如说拿着一些，比如说他就是故意的不去办，比如说交一些钱，咱举个例子吧，交了一些，比如说办这房产证得交一些税费，这税费呢人家业主都交给开发商了，开发商拿着干别的去了，不交这钱，拖着不给人办证，这种情况下你通过法院是可以让他去办的。因为法院一审查他是具备办证的条件，只是他该交的钱没交，该办的一些手续没办，这个可以让他来过户，就大的手续的是全的啊。但是如果他手续不全，没有五证了，是吧？这肯定办不了。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啊，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房源啊给他了解清楚啊。当然像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北京市内呢是很少见的啊，几乎是没有，外地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给大家建议，如果买房的话还是要看开发商。 没有五证了，是吧？ 这肯定办不了。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啊，买房子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房源啊给他了解清楚啊。当然像这样的情况在咱们北京市内呢是很少见的啊，几乎是没有，外地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给大家建议，如果买房的话还是要看开发商啊，有信誉的大的有品牌的开发商也应该没有什么 他不敢那样做。 对， 他投诉他的话打了开发商他就他也有自己的声誉这一块，他不敢。 对， 一般出现这种无证不全的都是一些小的开发商， 小开发商打牌的，甚至他可能就一个项目啊，就这一孤堆孤零零的一栋楼， 他没有这个实力、 啊、这样就很麻烦。 他一旦这个资金链断了以后，他没这个实力，他可能就给不了人家施工方钱啊，人家可能不给他做竣工啊，这一块他就白白把人。 所以还是尽量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发生了以后呢，后续的事情确实 一定要看这个，不管是大开发商小开发商，一定要买房的时候手续要全， 是 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这个贷款40万，拿了23万，还20万，那余款呢是逾期一个月变成了120万啊。说赵先生呢，曾向曾某啊，赵先生，曾某借了40万元的贷款，但实际上呢，赵先生只拿到了23万元，其余的17万元呢是曾某收取的服务费啊，那么还有辛苦费、中介费等等。那双方的约定的借款时间为20天，一个月以后，曾某呢，就告知赵先生，因其有20万元未能如期归还，按照相关约定的利息计算，那么赵某呢需偿还本金和利息共120万元。但是赵先生呢实在是无力偿还，今年的赵先生赴约时被曾某呢及其同伙强行带到一个酒店内，并限制人身自由。之后呢，赵先生的妻子向派出所报警了。 实际上这就是借了一个高利贷， 高利贷 做了一个高利贷。 嗯 啊，本身先真正的钱还没拿到手，只拿到其中的60%或者一半，剩下的像剩下的就是说你那个就折抵利息了 啊， 然后不还钱又给人家利息加没还的钱又给人家利滚利再给人算。其实我觉得一个40万的贷款最后能给人算到120万，也确实是一个高的这个高利贷。 我觉得这肯定 是 超出了这个利息的最高范畴了。 对对对，因为国家是有规定的，你这个利息最高不能超过多少的一个幅度，它是有个规定的。 是是， 而且你这种他已经像这个债权人啊，已经触犯了刑法了。你看，他是强行带到了一个酒店，限制人身自由。就这种，因不还借款而限制人身自由的案例特别多，最后法院定的呢都是限制人身自由罪。它是一种非法拘禁啊。 对， 是一种非法拘禁， 触犯法律了， 触犯法律，触犯刑法了。所以这个呢，债权人这种做法呢，你可以到法院起诉，那法院判多少就给多少呗，是不是？但你不限制人身自由，这不是非法拘禁吗？这要触犯这个 当然 刑法。 对，通过这条，我更想向大家提醒的是啊，现在呢，对于当然国家哈、啊，对于这种这个社会上一些这种贷款的行为，当然是那种高利贷呀、或者是那种恶意的贷款等行为呢，是在加大打击的力度啊。 对对对， 这个大家也看得着。但是确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看到，比如手机上啊、网站上啊，甚至贴的一些小广告啊，哪哪都会出现啊，什么这个贷款呐、什么零利率等等这样的诱惑哈。所以我一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些年轻人，当上点年纪的人可能好一点啊，就年轻人千万不要受这些所诱惑，因为现在各个平台都在曝光这方面的事儿。比如说你贷了10000块钱、20000块钱，最后好几十万，滚的好几十万哈，最后真的是你无力自拔，这个是什么自杀的什么都有。所以千万不要盲目贷款，如果你要贷款的话，一定要上什么银行啊、什么国家的这些机构去贷款，这是正根儿啊，千万不要信那些所谓的小广告啊，这是要害人的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两家中介呢被暂停朝阳网签的资格。那8月30号，媒体报道说，朝阳区某项目存在的转租行为以后，朝阳区的房管局当天就立即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也显示说，两家经纪公司均存在呢违规代理公租房转租的行为啊，涉嫌违规代理公租房各2套。那当天晚上，朝阳区房管局呢便责令上述两家公司涉案门店停止整顿，向行政主管部门提供相关的材料。这可是碰到枪口上了，这个公租房绝对是不能够 转租的。 转租的， 对对对，不管中介也不能提供这种居间服务。 是的， 那么租户也不能进行出租。 嗯， 因为这种公租房嘛，它是带有是一种廉价的一种 福利性质， 实际上那些低收入家庭 来解决他们一些租赁的一些实际上的一些困难。那么你本身就有房，你取得了这种资格以后，你再租再进行谋取利益，那就违背了公租房它本身的这种性质。 是 啊，所以这种呢，就是说，租户也要受到相应的处罚，租户有可能取消他这种公租房的资格， 是 就把房子收回来，我不租给你了。 嗯， 那么中介公司呢？因为中介公司对这种情况他都是明知，是吧？哪一片这房子什么性质，他都门清啊。他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一种，也是一种故意的一种违规行为啊。他不是说我不知道这是公租房，那不可能，是吧？你辖区内哪些房子是公租房，哪些房子是经济适用房，哪些房子是商品房，他都一清二楚。 嗯， 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中介公司 也是 一种明知行为， 嗯， 啊。因为他整天做这个，他是比较熟悉的， 嗯， 以此呢，我觉得两方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 是的，另外，我觉得国家有些部门的话，也要自查一下啊，像他本身的有房子住哈，怎么能够办理下来这样的公租房？ 是， 最后呢，让这样的公租房呢可以租出去。 他既然租出去，证明他有房子住， 说明他有房子住， 说明这个当时在给他取得这个资格的时候，审查没审查严格，还没审查严格。 所以呢，咱们都要通过这样的事情啊，咱们都自查一下啊。好，二毛说了，说所以要远离高利贷哈，说远离民间不正当的借款。通过节目呢，我认识了，认识到了，一定要和高利贷保持距离，啊，是吧？谢谢我们，是的，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啊，因为那个是害人的，好，那非常感谢呢，李松律师，也感谢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 今天是9月15号，是鲜芋仙厂家最后一次推荐699元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机会了，所以今天的活动我们不再强调海参涨价的原因，而是直击价格底线。今天是9月15号，是鲜芋仙厂家最后一次推荐699元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机会了，所以今天的活动我们不再强调海参涨价的原因，而是直击价格底线。 是的，来自于地中海的鲜芋仙海参，厂家建议零售价1999元。本档活动中拨打进4007106108，最后一次享受699元单盒裸价的机会，最后一次享受订购两盒就送海参焖烧杯和驼毛被的福利政策。如果您确定有用身需求的话，今天就是最后下手的机会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家住丰台区的李女士说啊，真没想到这一次活动这么给力，订购两盒海参就送焖烧杯和5斤重的大被子，这要不是已经送到家里了，我都不敢相信。还有家住朝阳区的吴先生说啊，现在海参市场呢都在涨价，想到保证高品质的海参，涨点价格啊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巧不巧刚好赶上中秋国庆了，那肯定是要多备一些海参呀。 确实啊，都说金九银十是购物旺季，各大商场都在打折促销，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加实惠的福利政策。只是海参产量下降，成本价格提高，而现在我们做到的就是在今天把从未有过的海参福利提前带给大家。拨打4007106108，9月15号最后一批699元订购鲜芋仙海参的机会，让这个中秋国庆绝不多花冤枉钱。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想想看，过了今天，从明天开始，6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就要涨到799元了。虽然每一盒呢只多花了100块钱，这对于长期吃海参的家庭而言也绝不是什么负担。可如果能少花点钱，那岂不是更好吗？而且呢，订购两盒就多送一只价值298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680元的5斤重的驼毛贝。鲜芋仙海参推荐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优惠福利，错过今天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算够4盒以上的。提醒呢，还没打进热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天呢是最后一次推荐699元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的机会。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花1398元给父母、给爱人、给孩子做上半年的海参大餐，让身体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加油来拨通热线吧，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总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